尖沙咀 K11 Musea 的餐厅明朝食馆。任何在今个月11号至今日期间曾经身处有关地区超过两小时的人士，最迟后日要接受检测。如果在今日起已经接受检测，会获视为已经遵从公告的规定。政府明天会在长沙湾昌华街增设流动采样站，为需接受强制检测的当区居民的当区居民和工作人员服务。位于薄扶林华贵社区会堂的流动采样站临时游乐场的流动采样站就会延长服务到星期五。著名画家梵高一幅巴黎街头风光的画作首次向公众展出，他之前在一个法国家庭被私人收藏了一个几个世纪。这一幅1887年的画作将会在苏富比在阿姆斯特丹、香港和巴黎的拍卖行展出，然后在下个月拍卖，估计价值高达500-800万欧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能见度较低，同埋有几阵雨，日间温暖。星期六稍凉和干燥，星期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龙虎榜盘周精选 一幅7年前的旧照片。 你说你双手等我默许，为何我总不让你伴随？你说你很想使我不再独个流泪，我甜蜜但我不说一句。 7年前制作的一个小姐模，她形容为是回忆里的一幅旧照片。再听翻，她觉得仍然浪漫的，重新编曲、制作和乐迷分享当年自己的多愁善感。中国电视 Serini 编曲 A Good Day。今集 A Good Day Serenity， 如有天我也许将会勇敢跟你去。 上榜4星期，上升8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0位 ，Serenity， 我在流浮山滴眼水 .jpg。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元宵佳节甜又甜，一家大细乐团圆。 我是敏感时刻的李敏，要问一下我的拍档茉莉。喂，如果你要送个甜品俾屋企人，你会送咩呢？ 红豆沙，因为呢如果红豆沙嘅话呢，我觉得好似我同敏大人咁啊，敏大人似糖水，我似红豆，加埋糖之刀咁样，甜死啊！ 我仲以为你话我哋似陈皮，老得嚟好矜贵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元宵甜蜜蜜，一家黐到神。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三晚的敏感时刻直播室里面有我还有 Annie 庄安怡 Hello 莫莉你好 Hello 电话里面有敏大人 Hello 敏大人你好啊 是 今天我相信大家都一定是不停地追住个电视机或者追住收音机跟住之后呢即是完了一个的算是叫做算不算叫做发布呢跟住之后就不停在追一些的懒人包 不是刚才听新闻姐姐都讲得很清楚啊 是 每半个钟都提你一次有没有躺牌是有些什么关你事 是有些不关事 是 对于我来讲呢不好的多的 哦，系嘛，系嘛，边啲令到你觉得好肉赤啊？ 首先车方面啦，即系我呢啲已经唔系搵得多钱噶啦嘛，咁啊最近学习到呢个车牌嘅时候，当然梗系想试下多啲揸车上面嘅嘢噶啦。哇！突然间佢咁样做嘅时候，我即刻就想褪太啦，所有嘢都 即系佢加咗嗰、那个汽车牌费， 系啊， 同埋汽车首次登记税， 系啊，再加埋冇全民派10,000元。之前有啲政党又话会有啲议员话会希望。他们这样做的嘛、但是最后容许不到啦、但是股票那些就不关我事我不懂的、但我知道他们都很多人都不开心我看到个、 我们三个呢都是有揸车的咁讲真他即是加了这些汽车的即是养车 的开支呢、其实是肉赤的 是、 因为大人你觉不觉得 是咯 定系你都，哎，冇所谓咧。 系咯， 我今日 会揸少啲，或者会揸少啲。 系，简多钱啊，加咗。 嗱，简单总括嚟讲咧，其实如果1500至2500cc 嘅车咧，咁佢由以前嘅牌费本来咧就系5794元，咁好啦，之后就一年啊，一年嘅牌费、之后咧就加到咧变咗7498元一年，即系话加咗1704元。 咁而千五 cc 楼下嗰啲咧就3900就加多2000元，加到成5000几6000。 系啊，系啊，所以真系好肉痛噶 吓。咁然后又鼓励大家换电动车嗰只咯，又话即系廿年后。 咁电动车系咪加少啲咧？ 佢嗰个话首次嗰、那个如果一换一嘅车嗰、那个嗰、那个嘅费用呢 嗰、那个免税额系高嘅。 多咗嘅。 系啦同埋佢仲有话呢二十年后我讲唔知2030几年呢、就唔会再批呢一个嘅汽车首次嘅燃油车嘅汽车即登记。 哇三 咁即其实佢要你慢慢淘汰而家喺地上边行驶緊嘅呢一啲所谓即係用燃油嚟到做呢一个嘅动力嘅车啦。 但其实佢有冇谂过电动车嗰啲嘅油，即系嗰啲站啦，叫做电站啦，即系个叉电站。其实喺香港都唔系话真系太普及。你比起其他嚟讲嘅话，咁我成日觉得啦，即系我有一下都有谂过嘅，因为之前都有同朋友或者同你屋企人计过、喂，买一啲嘅电车会唔会划算啲啊？咁样啦。咁但系我又喺度谂，喂，如果我哋真系突然间万一冇电、啊。要去揾電叉、其實可能都驚同埋都難嘅，因為未必真係個個商場或者個個停車場都有噶嘛。即係雖然多咗好多油㗎啦，但係有好多時都已經 敷咗，即我唔知道有冇發現呢樣嘢。 係，所以咧，其實而家佢都即我都有了解一下嘅、嗯、就係咧，其實佢而家都幾多優惠咧，係免費，譬如你係安裝喺你自己個停車場嗰埲牆，係啦，咁 即佢幫你安埋，係 啦，係啦，咁其實是即佢而家係有免費安裝嘅咯，咁所以你其實只真係需要係俾嗰個電費嘅啫，咁、確係咧係慳好多嘅，咁呢個係即講緊長遠，可能你買架車，首先就慳咗個税啦，然後跟住每個月你其實係講幾百蚊油費，即電費同幾千蚊油費，咁其實係幾大嘅差別的。 但如果我今個月唔再喺呢個停車場嗰度月租，我去第二個停車場平啲，咁點計咧？佢會幫我換埋落去第二邊咧？ 其實係。你可以隨時找電力公司幫你搞都得 嘅， 係、啊係啊，即係應該都係呢 埋嘅， 係啦，其實呢一個係唔難嘅， 咁都好啲。 咁但係反而嗰架車咧，或者聽人講咧，就係話駕駛上咧，即係如果有啲咩嗨嗨蹦蹦咧，咁要維修就比較貴嘅。呢、這個就我聽啲人咁樣講， 我都聽過一個道聽途 說啦。 佢話因為而家一啲整車師傅咧，未必太多都真係識整電車，因為電車其實你話。在社區上面普及咧，真係唔係真係太耐嘅啫嘛。咁可能係即係短短嘅時間。咁但係你話揸嗰啲平時我哋嗰啲車汽車咁多年啦，咁所以就話啲師傅嚟講係少啲咯，零件上面都少啲咯，係啊，所以就會貴啲啦。 不過我諗咧，即係普羅大眾，尤其是我哋啲師奶仔咧，我覺得比較關心嘅咧，就係佢推出個5000蚊電子消費啊。 我都想問呢個問題， 問大人，你知唔知有呢樣嘢啊？ 我唔知道，我今日真系冇跟啊，所以你帮我系打纸一张啦。 好啦，我讲少少俾你听嘅。以前咧就系派钱嘅，直接 cash 10000蚊咁样，大家就系啦，大家就去攞啦咁样。咁你中意做乜就做乜啦，俾咗钱你系咪？即系同派利是一样啊嘛，俾咗钱你中意点使点使。但系而家咧佢就系俾第一少咗一半啦，就5000蚊。但系呢5000蚊俾你嘅形式咧就唔系 cash，而系好似个电子银包、电子钱包咁样。咁咧就俾你去使咯，俾你去唔同嘅铺头嗰度使。咁但係咧又有好多限制嘅，就係譬如咧係一個月咧之內咧，即係佢分五次俾，即係每次俾1000蚊，即係其實有少少咧似好似俾零用錢嗰個女咁啊， 配給 係啦，配住俾嘅，唔係一次過俾嘅。 嚇，即係譬如如果我想買樣嘢，一次過使5000蚊就唔得啦。 咁你咪使1000咯，咁自己俾咗4000咯。係啦，因為佢咧每個月咧只係要你響俾1000你，咁而咧嗰1000蚊咧仲有限期，好似 coupon 咁，即係有限期嘅，一個月之內要使咗佢咁。咁所以變咗即係有少少。呢啲限制嘅， 我想問下上年係咪已經有㗎啦？呢個電子 冇，上次咪就係俾10000蚊你申請㗎嘛， 係啊，跟住冇人，好少人申請到過嘛，我都申請唔到。 10000蚊嚇係啊， 係啊，佢有份 form， 跟住啲人搶 form 啊嘛，我記得 係， 跟住我屋企人就幫我攞份 form 去填咗先啦，咁跟住之後我咪 M 冇咯，算係， 哦， 係啊，跟住之後就冇啊，唔俾啊，係啊， 不過就即係好多人都講嘅，即係你咁樣嘅俾錢方式咧，即係對於一啲譬如老人家唔係幾識用啲電子嘢啊，又或者係譬如你想係自己即係學你話齋啦，我買啲2000蚊嘅嘢，其實已經唔夠咯。咁所以真係唔知會即係會唔會產生好多問題啊？即係就講上次嗰10000蚊，即係譬如講到錢呢啲嘢咧，老人家係好緊張嘅。 係啊係啊， 即係好似我媽咪咧，佢即係。去年咪派10000蚊嘅，咁咪話可以喺銀行過户嘅即刻。阿敏達，你搞咗未啊？10000蚊 應該係銀行有得登記㗎嘛？ 係啦，冇錯啦，銀行登記咁其實兩三日就同你過户好快㗎嘛。即係我啲朋友啲細路啱啱18歲啊，都即刻咁樣申請啦，因為18歲就有啦。咁我媽媽咧，佢就係一定有啦，係咪？都係香港人，係咪永久居民？但問題佢唔係住喺香港。即係佢喺外地住，咁有疫情翻唔到嚟攞咧，其實佢好緊張咯，即係話嚇咁點啊？咁個10000蚊會唔會過期啊？係 咪？ 係啦，即係佢好多呢啲疑惑啊！咁雖然後來又有啲咩虛擬銀行啊，又話咩幫你可以海外搞啊，咁其實都係即係你係即係總之。就搞著啲後生，即係譬如我啦，咁我都唔係太熟呢啲嘢嘅時候咧，又要搞著啲朋友啦，咁所以其實咧，如果即係簡單係俾錢，咁其實已經成件事係簡單好多。即係如果你又要網上申請啊，又要喺銀行過數啊，又呢樣嗰樣咧，其實老人家咧真係覺得好大件事㗎。 同埋咧，即係成日都講話人口都比較老化㗎嘛，你用電子模式咧，即係可以令啲老人家學習明嘅，即係都知道你嘅諗法嘅，但係。 有冇諗過，如果1000蚊一個月嘅話，我係咪可以分散用先？因為成日好多都講啊嘛，老人家係唔捨得使錢噶嘛。咁、如果你一次過叫佢用1000蚊，可能佢哋都唔知道1000蚊買啲咩好。可能平時佢哋想買米咧，咁我去超級市場可能買300蚊嘅時候，咁另外嗰700蚊佢咪可以留翻幾日後用咧？ 其實應該就可以分開用嘅、哦。不過我覺得老人家更加有樣嘢咧，就係中意儲起啲錢。係 啊， 係啦，即係如果你咧係係啦，你如果係現兜兜俾佢咧，咁其實佢收埋佢咧，望到都開心嘅。 係啦，咁啊而家就未必睇到，但我哋手寫咧，唯有後生嗰班手寫一張俾佢啦，話阿媽或者婆婆姨姨，你哋而家有1000蚊今個月，今日使咗300蚊，聽日仲有700蚊，揾張紙寫俾佢咯。 讲到钱呢一样嘢咧，都唔需要滴眼药水噶啦。我相信有好多人咧都会净系真情咁样流眼泪。啱啱听过系 Serena 嘅《我在流浮山滴眼水》.jpg。咁啊，讲到钱呢样嘢咧，个个都一定会头痕啊、牙痛咁样声噶啦， 失感情， 好容易，仲要无论你系咪亲生仔，都好容易失感情， 朋友都系， 系啦。咁咧，但系咧，我想讲，即系问，你哋问题之前咧，我想讲一个古仔，俾Annie 同埋敏大人评评你。调翻转，如果系你系呢一个嘅妈妈嘅话，你会点样？你哋嘅睇法又系点？咁话说咩事咧？早前咧。就有一个人啦，咁啊，嗰个人就话啦，佢喺呢个讨论区嗰度发表咗一个古仔，个古仔咧就关一个叫做算系叫奶奶事啦。咁啊，奶奶即系换言之，佢有个仔，个仔同埋有个新抱啦。咁跟住之后好啦，咁话说个仔同新抱咧最近咧就买一层楼，咁啊要供楼咯。咁咁啱咧又抱咗个孙。即係有一個小朋友亦都出咗世，咁好啦，咁跟住之後咧，最近咧發生咩事咧？就係佢哋覺得自己搞唔掂啦，因為新抱咧另外又想做一啲進修啊，想讀書啊咁樣，咁結果咧就話喂老爺奶奶啊，你哋介唔介意幫我照顧個小朋友啊？即係照顧個濕豆窿個孫啦。咁作為媽咪嚟講咁啊，一定好恨抱孫噶嘛，咁應該 OK 咯，開心啦，係咪？咁結果大問題嚟咯，咁因為咧原來咧佢直情唔係話耐唔耐。屋企人就帮手抱下个孙啊，照顾下个孙啊，咁样佢系直情要阿奶奶咧一至五都全日都系照顾个孙嘅，咁直情仲要系咧点样咧？就系夜晚嗰餐饭啦，要煮埋俾呢个嘅奶新抱啦，同埋煮埋俾自己个仔啦，咁啊再加上咧所有嗰啲奶粉啊，照顾个小朋友啊，全部廿四小时都系呢一个嘅奶奶做咯，咁好啦。咁但系咧，原来咧，佢都一直咧，即系俾个人工咧，即系俾个家用啦，冇个人工啦。个家用咧，之前系俾4000蚊，到而家有埋小朋友，叫个小朋友即系喺埋呢个奶奶屋企住，都系继续4000蚊啫。咁原因点解咧？佢都头先讲咗啦，又要供楼啊嗰啲啦，咁啊冇乜钱剩咁样。咁好啦，我想问一下啦，作为敏大人同埋 Annie， 你哋又会觉得 O 唔 OK 咧？ 即系我系你讲紧我系奶奶嘅话，我心抱 你系奶奶嘅话，你觉得 O 唔 OK 咧？ 咁奶奶可以出声问咯，系，因为我唔系好知道佢哋系咪当大家家人、啊。 系，咁其实咧，呢一个嘅奶奶有出过声嘅，咁佢亦都觉得好大压力，咁啊好紧张咁啊，因为点解咧？毕竟头先都讲廿四小时都要凑住佢嘛，咁啊加上有嗰啲公书教学，所以咁就亦都建议过呢个嘅新抱就话，不如咁啦，新抱，你请个工人照顾小朋友啦，好唔好啊？咁啦，咁结果呢个新抱咧断然拒绝。跟住再同佢讲，嗱奶奶，如果我哋真系唔系太多钱啦，但如果我哋真系揾咗外人去凑嘅话咧，其实我哋就俾唔到家用你噶，即系原本嘅4000蚊都收翻。其一，其二嗰样嘢就系话，你连个小朋友都未必冇咩机会可以见到噶啦。 吓、啊，点解啊？ 少咗机会翻去探佢咯。 奶奶可以去望个孙噶， 系啦，跟住之后佢直情即系有一啲嘅说话啦， 即系门都唔俾你开， 系啊，类近咁样。跟住之后佢亦都有讲过就系话咧，呢个奶奶曾经有一次咧，直情头痛唔舒服想睇医生，但系咧咁啊，我唔知点解老爷又帮唔到手啦，咁可能老爷自己都病咁样，即系有啲长期病患咁样嗰啲啦，照顾唔到小朋友。咁咧，阿奶奶就打电话俾个仔同个新抱就，喂，我有啲唔舒服，想去睇医生，你哋可唔可以翻嚟睇一睇住小朋友？ 先啊？咁結果咧，呢、這個嘅阿仔同埋個新抱都話唔得啊，我哋忙緊啊，咁樣之後冇去照顧嗰個嘅孫啦。咁、結果係點咧？呢、這、一個奶奶係要打俾佢啲外甥啊、姨甥啊嗰啲咧，你可唔可以過嚟湊一湊個孫，即係個小朋友先啊？因為我想落去睇醫生，所以就令到佢好大壓力啦。咁、好啦，咁我去到呢個位啦，你哋又覺得 O 唔 OK 咧？ 奶奶真 系古仔之后， 奶奶真系好辛苦啊， 系咪啊？ 系呢、這个绝对系，我谂嗰个压力咧，唔单止系嚟自即系个4000蚊家用，定系有冇得加家用啦、我谂系咧，其实照顾一个孩子咧，嗰个精神压力啊，仲要冇人帮之下咧，其实系好重嘅一个负担嚟嘅，即系身体上嘅负担啦，同埋系嗰种责任啊。即系如果我自己系个 B B 嘅妈妈咧，我仲会觉得个即系我全权负责，但系而家。你是帮个仔去凑个孙，其实呢样嘢咧系嗰个责任感咧系即系更加之强噶，所以系好嗰、那个负担系好重噶。 系问大人，你又觉得咧？ 我就系想问一下呢个古仔入边啲男人去晒边？ 系啦，翻工个仔有份话推嘅，系啦就话唔得啊，翻唔到嚟啊，照顾唔到佢啊，你头痛都唔得啊，你忍多阵啊，即系嗰啲。 咁而家嗰个系佢个仔啊嘛，唔系嗰个奶奶可唔可以做得出连嗰4000蚊都唔了啊？ 系啦，即系我又明佢可能即系都担心个新抱同个仔啊，系咪真系照顾唔掂个小朋友啊咁样啦？但系我又觉得一样嘢，就系其实我觉得奶奶可以即系坦白地去见，即系开心见成，同佢哋讲其实佢处境系点好大。壓力，又或者我覺得係個仔同埋嗰個孫咧，個新抱啊，可以同奶奶一齊去就湊個小朋友咯。咁啊好啦，之後啦，仲有其他關於錢上面嘅嘢都可以講嘅。咁啊，先聽住10:30新聞，之後翻嚟我哋繼續講呢個話題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在财赤创新高下，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多项派统措施缩水，政府没有再向市民派钱，今年向每名合资格永久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分期发放总额5000元的电子消费券，争取暑假开始登记，亦都会为失业人士提供100%个人贷款担保，上限80,000元。薪俸税和利得税的退税上限减半至10,000元，综援、生果金、长者生活津贴等只是额外发放多半个月的津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对中产人士表示不好意思，希望市民谅解。预算案合共推出1200亿元的逆周期措施，今个年度财赤预计破纪录达到2576亿，未来5年会继续录得赤字。预算案亦都宣布即时提高私家车首次登记税、牌照费加30%，另外8月起上调股票印花税税率。预算案提出分期发放5000元的电子消费券，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晚上出席电视节目《财政预算案论坛》的时候补充，每次发放的时候或者会限时要30日内用完，并研究发出提醒信息，又相信利用八达通这类的平台，长者亦都熟悉。有团体认为应该延长消费券的使用期限，但相信派现金会更加好。有饮食业人士认为应该尽快发放消费券，而不是分期发放，才可以刺激本地消费。本港新增1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6宗是本地感染，其中6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10多宗。尖沙咀 K11 Musea 的明朝食馆涉及1宗确诊和5宗初步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仍然在调查传播原因，但个案在相近时间帮衬同一间的食肆，当局担心有传播。到访过的食客和员工需要检测，食肆要停业14日和大清洗。另一宗初步阳性个案患者是余振强纪念中学一名16岁的学生，住在何文田爱民村建文楼。 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话，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三月一号起，由香港入境广东嘅人士所持嘅病毒核酸检测报告注明嘅检测采样方式，必须系鼻咽拭子同鼻腔咽喉合并拭子。当局话，如果通关嘅时候出示嘅检测报告并唔符合，将唔认可为有效嘅检测证明，并获安排返港。提醒有关人士要前往粤港两地政府认可的指定医学检测机构接受检测，获取符合要求的报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482点，跌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72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5，日元105.99，瑞士法郎0.909，加元1.259，人民币6.459，英镑对美元1.412，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对美元0.791，新西兰元对美元0.73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1美元，卖出1788.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能见度较低，同日几阵雨，日间温暖。星期六稍凉同干燥，星期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次介绍的超新星是陈秋华， 而家做紧助理管工学徒的佢，曾经因为对地盘工作不了解，所以好惊同判头同工人联络。但是佢透过展翅清健计划，学到好多专业知识，加上佢喺地盘试试亲力亲为，而家佢已经可以同地盘工友打成一片啦。 想知道陈秋华嘅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敬文，你话几重话？ 哎呀，105磅啊，又超标啦！天， 喂，两位靓女，如果部105磅咁重嘅，攞个手推车稳阵。 150磅啫，唔使手推车，有手有脚。 唔系噶，105磅嘅货物啊，你要自己搬啊，随时咬伤腰骨噶。 乜嘢货物啊？我自己磅紧重啊。 吓，你有105磅？ 系秘密秘密。 我哋都系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货物重量要清楚，搬运切忌超负荷。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的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啦，咁啊头先咧我就讲咗个网上面嘅发生嘅故仔啦，俾阿 Annie 同埋阿敏大人咧， 系奶奶的惨况 系咪？系啦，咁啊其实原来仲有少少嘅资料补充嘅、哦，咁、因为原来咧呢一、个即系发文呢一个人，即系写呢篇嘢嗰个人就讲嘅，佢话呢个奶奶咧，其实咧佢都之前已经系都系俾4000蚊嘅时候咧，呢、一个嘅新抱咧都要系个 lunch 嗰个饭盒咧都系嗰个嘅奶奶去整埋嘅。即係之前已經係咁樣噶啦，咁啊結果而家有小朋友之後咧，就唔使去整 lunch， 但係就要去整 dinner。咁再加上咧，跟住佢哋都話咧，原來咧呢個嘅仔同埋新抱咧係有意思想追多個小朋友噶。咁既然如果呢個咁緊 要，問阿奶奶嘅係咪守恆先咯？ 係啦，即係佢 關佢事。 既然咁緊缺嘅時候仲追第二個，咁係咪真係唔夠錢使咧？咁咯。咁呢个就係网上面嘅故仔啦。 但我想讲呢4000蚊呢即係嚟到维持一头家呢係真係冇乜可能㗎 喎。係啊，即係要成日话啲奶粉尿片嗰啲好贵。 你先唔好讲呢屋企要有个 BB 先啦。即係譬如当阿摩莉嚟啦。你一个月叫你使4000蚊啦。自己又要食饭啦又要搭车啦。即係得唔得啊？ 除非 home office， 即係一個月1000蚊，一個月1000蚊， 真係唔得啊！ 一個星期1000蚊，一個月4000蚊，係啦，一個星期使1000蚊。 除非我就係話 home office 咯，即係我喺屋企翻工咯。 咁啊，即係食屋企啦。 可以煮嘅，但係就 煮都要買㗎。 咁啊係，少即係可以少啲咯，因為可以當係食米粉啊、食面啊， 即 係嗰啲平少少。 即係我再即係個 breakdown 咁樣計啦，因為即係師奶要同。即係嗰、那個，即係 ATM，即係或者老公啦、攞錢嘅時候咧，其實你真係要計條數咧，即係話到俾佢聽，其實而家生活開支係點啊？你知唔知？即係我咧，呢一輪即係疫情啦，咁我女多咗喺屋企啦，咁佢有跟我落去買餸咧，佢終於識得知道咧，而家啲菜價啦，同埋啲即係買餸嘅價錢啊！我諗南敏大人都應該唔知嘅，因為佢係唔會買嘅， 因為佢媽媽做曬所有嘢， 唔係姐姐係咪啊？問題 佢阿媽係監工啊，媽媽係監工， 判上判係咪？即係外判俾媽媽，再外判俾工人，即係有陣時喺屋企食飯咧，有陣時都老公會話：，喂，做咩啊？月尾啊？咁樣即係嗰啲啦。咁跟住阿女啊，都會識得幫我啊，去 打圓場 補慰下我話：，哇，老豆唔係啊，你知唔知好貴㗎？原來啊，即係買條魚啊，都60-70蚊㗎，你估廿蚊一條魚啊？咁樣即係。佢会讲到呢啲嘢俾爸爸听咯。 你系咪突然间嗰一下觉得我成长咗啦？屋企终于有个人企喺我嗰边啦。 唔系，我觉得咧就系咧，你应该要知道即系生活系艰难咯。即系啲细路应该要知道呢件事，就唔系饭来张口。 系， 同埋即系其实好老实讲，我而家越嚟越发觉咧，我唔知问大人或者阿莫咧，你觉唔觉啦？原来有阵时出街食餐饭咧，即系我唔好讲话要食到好高级嘅餐厅，即系纯粹茶餐厅咁样食饱嘅啫，或者快餐店食饱。其实他们的价钱是已经很相宜的了，如果你比较你去买餸、 我想说呢，有时候我耐不耐突然间心血来潮想自己去煮一餐意粉、跟着之后买些材料回家煮个饭、或者煮些东西吃的时候，我才发现真的原来我在外面吃的东西 可能是会便宜，譬如一个餐40多元，有碗汤有杯冻饮，你不要要求很高质素，即是那些一个碟头饭才算啦，即係其實係40多元，其實真係好抵。我見過咧，即係前一輪疫情咧，咪成日夜晚都即係冇堂食嘅咧。咁有一間連鎖店咧，即係好 happy 嗰間咧，佢咧係咧90元三餸喎。 啊，係， 即係90元三個餸啊！你即係唔好講， 你加20元又賣飯又賣菜啊嘛。 係啊，不過我覺得真係好離譜啊！即係我諗緊，如果我老公就係睇咗呢啲90元三個餸咧，佢就好懷疑咧，點解 你有冇打斧頭？ 冇錯，斧頭幫會唔會即係狼咗啲？即係佢會覺得明明出面90元都做到三個餸，點解你話俾我聽一餐飯要200-300元？即係我覺得即係有時都交代唔到啊。 係，但係我 但事實你真係咁喎，有個女做證人同我喺街市買餸、 所以我都好想喺呢度評評理啊，幫所有嘅媽媽或者煮飯嘅朋友，因為其實咧，因為我哋平時買嗰啲嘢咧，因為我哋拆散曬嘛，買嘅唔多嘛份量，咁變相啲錢咪貴咯。人哋可能係一間鋪頭啊、餐廳啊，甚至乎头先啊 ，Annie 话斋嗰个嘅财团咁，佢哋买翻嚟啲嘢一定平好多噶，系啊，同埋佢哋会识得计噶嘛，计算翻嗰啲嘅份量究竟俾几多你啊，即系佢自己有计噶嘛，有数 得計嘛，所有嘢。咁但係我哋唔同啦，我哋買嗰啲嘢嘅時候咧，嗰、那個份量咧，因為我哋冇咁大嘅雪櫃，冇咁大嘅嘢嘅時候，我哋買嘅時候自然就少啲。咁但係嗰一啲又係咪真係嗰個價錢咧？佢哋就會睇唔到咯。 同埋咧，我諗主婦咧都成日有一個心態咧，都係希望買到最新鮮啦， 係啊， 即係嗰個質素最高嘅食物啦， 嗰期最 hit 係咩啊？嗰啲 係啦，即係你希望大家都食得健康啊嘛。咁我未至於買乜都要買有機，咁但係咧，我好肯定嗰啲90蚊三個送嗰啲咧，即係大概都一定唔係即係一啲新鮮嘅 雪藏嘅， 係啦，冇錯啦，咁咯，咁所以其實係乜嘢都係真係即係一分錢一分貨㗎啦，係咪？ 我自己咧，即係之前咧，走去買嗰個帶子啊，因為我想煮一個黑松露帶子意粉啦，跟住之後其實一盒帶子你平平地你都190几蚊或者100几蚊，一個即係大粒嗰啲講緊，咁啊食得落嗰啲煎得嗰啲，咁跟住之後你再買一個黑松露醬，你又可能要100几蚊，跟住個意粉可能你30几蚊，你加加埋埋咁啊會係貴，但係某程度上又可以分得多啲份量嘅， 係啦，即係料多個粉嗰啲啦， 係啦，即係可以咁樣計嘅，咁但係啦，如果可能叫老公啦或者叫屋企人啦，連續3日。都是吃黑松露意粉，你可能都吃到嘴歪，即係我會覺得要咁樣計翻呢條數咯，咁所以一啲打虎頭嘅打得幾多，其實真係打都唔係好多嘅啫。 怎麼説得就如望透那時我雨好大，然而又對著我一絲一想一知半解，若並未感應我感受。别胡乱地为我猜心中底牌，我跌宕过的路女在何地上下都不了解吧，你是谁怎么可以对世界审判我，出错却太多，我是谁可 頭先咧，雖然咧我就喺度講嗰啲市況啊，即係嗰啲打斧頭打到幾多啊，就咁買菜係幾多啦，但係其實咧都只係一小撮啫，因為仲未計點樣去小朋友嘅公書教學啊、生活啊、水電煤啊，所有嘅嘢。啱啱聽過一知半解為師。今日繼續就講咧一啲有幾多嘅家用先至夠啦。我想講 家係咪有道？ 係啊，原來洗費係真係好多，所以媽媽級嘅人咧真係好厲害嘅。你要計翻曬所有嘅收入同埋你嘅開支平唔平衡，唔好計打唔打斧頭住啦。係啊，因為咧我有一日咧就鉗唔小心鉗開到啦，我媽要交嗰啲差餉啊。你唔知系交啲咩？哇，几鬼贵啊！ 即系劲噶呢啲， 系啊，而家先发现咯， 系、 啊、近几年。 即系其实我以前咧，即系一路即系未嫁之前都系住喺屋企咧。咁、你其实系唔会知道咧，原来一个屋企系即系。即係每樣少少少少咧，就積少成多。即係你買卷廁紙咁又係錢啦。 係啊， 即係而家咁多防疫用品啊，咁樣屋企又買多幾支即係 消毒液啊。 消毒液係啦。咁譬如平時嗰啲咁嘅即係簡易啊、洗頭水啊、咩洗潔精啊、抹地啊咁樣，即係嗰啲冚唪唥咧，原來真係。以前住屋企呢啲系唔使你操劳噶嘛，咁、但系原来跟住你而家自己有头家咧，你就发觉呢啲洗费咧，其实真系即系好唔即系唔知点解就漏晒喎，呢啲钱就冇晒 啦。 所以我成日都有谂咧，即系呢个我谂而家回想翻咧，自己都有啲嘢，我都奉劝啲譬如新婚嘅夫妻啊，佢哋譬如谂住要建立新家庭啊，即系以前我会觉得吓、即系。讲钱就失感情嘛、所以我唔知道问大人是不是、即是我自己觉得我和我老公以前拍拖就甜言蜜语啦，大家一定不会讲到钱这个问题的。即是大家组织家庭之后我们的财政怎样分配呢，即是我们其实是不会讲这些的、但是当你。 现在不得的了嘛，这个时代。 现在不得的了，是不是 我想要讲清楚一点，不是他会怨的。 边个怨啊，大家都会怨啊。 不是，但是你咁啊 ，Andy， 你嗰个咪比较简单啲啊？因为你好快已经系你男主外女主外啦嘛。 唔系啊，我都做咗成十几年嘢，噶咩好快啊？但系我谂咧，主要就是因为我有做嘢，所以咧你就唔会咁大去讲话。譬如屋企第日系边个负责啲乜嘢？因为你有少少觉得即系唔紧要啦，我有能力，你有能力咁样，咁咪大家即系冇即系唔会即系唔会计啊，冇讲呢啲啊。咁當然啦，供樓啊，梗係佢啦，咁大嚿。咁但係即係其他，你唔會話喂，你俾啲錢我買餸啊，咁樣即係或者喂買卷廁紙你俾咁好啊。 你哋真係即係點講有真愛就係咁啫。咁有啲人就係佢話佢負責供樓，跟住佢夾唔加你個名先咁咯。佢哋會傾呢啲問題噶嘛。 係啊，真係結婚前傾㗎呢啲。 係 會㗎， 會 要嘅，係其實係要。其實我覺得而家就講翻轉頭，我覺得係要咯。 係， 我覺得其實係要嘅，你好彩啫。 同埋咧。 我有一个良心的老公 今天 Andy 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都看 是 啊，我都觉得是啊，因为我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又是古仔啦，他就说呢就是有一个老公一个老婆说个老公呢其实呢都挺有钱下的，其实他已经有一栋不知一亿的楼揸手的，而自己的老婆有两栋楼揸手，而个奶奶都另外有两栋楼揸手， 大家都好有钱， 好有钱啊，是不是？跟着他说最近呢就因为呢俾佢發現咗，即係俾個老婆發現咗，個老公咧原來買多一層樓喎，靜靜雞私底下，而個老婆係唔知嘅。咁但係嗰棟樓係寫佢奶奶個名噶。咁跟住之後咧，個老婆咧就發毛啦，就同佢傾啦，就話點解會咁樣啊？咁嗰啲啦。 咁佢買一層樓俾阿媽都唔係好大罪過啫，係嘛？ 係啦， 即係問題係佢唔知換女知會個老婆咁，所以佢就嬲係咪？係 啦，呢個其一。其二， 我唔知道你哋記唔記得早前啊有個。咪有一個教授謀殺案嘅， 係 咁、都定咗罪噶啦，我哋講噶啦。咁佢哋都係有一啲點講？我有一個 啊，我觉得我自己好笨咯，我唔识咁谂咯。有啲女人觉得老公搵嘅钱佢系一半噶嘛，但我唔识咁谂咯。 你而家咁谂咯，系咪噶？得唔得噶？如果而家先， 我唔会咁样谂啊。 因为你好强咯，你自己都有能力搵钱，所以你完全唔会觉得即系嗱，我哋系建立咗一个家庭，好似即系大家好似 partner 住吧，合拼两间公司合拼而家咁样。咁所以其实呢间公司所有资产咧，各方面都要大家有透明啊，要拎盘数出嚟啊，然后大家一人一半，即系呢个概念啊。敏达，你 有啲，但系有啲夫妇又唔透明噶嘛。 同埋我觉得敏达，因为咧，其实佢都自由度大嘅，即系佢可以做一路做嘢，但系有啲嘅家庭可能个老婆就会觉得，喂，我已经不停喺屋企相夫教子，我亦唔可以出去揾工做，咁所以其实你系咪应该要，即系中间我原本可以呢一段时间我可以出出面揾钱嘅、哦，咁我又要相夫教学，又要理晒屋企所有咁多，头先都讲咁多家头细务要理、哦，咁我系咪应该如果真系有啲咩事嘅时候分翻一半系好正常，即系有啲人就会咁样谂嘅，系啦，我都明白会有啲人系咁谂咯， 但系呢个谂法我亦都觉得。好啱喎， 系咯， 即系所以 你真系冇出咗翻工 啊！系啊，所以我觉得阿敏提人咧，你咧就系一个好老婆啦。即系原来你系唔会觉得咧，老公啲嘢要分一半嘅。 但系你呢个谂法系视乎个老公搵几多啫。如果系一般男人嘅，即系当我当佢。我唔知道香港嘅平均收入啦，咁几万蚊咁样，或者你嗰个叫财产系几千万。喂，但系如果你老公系讲紧嗰啲十几廿亿啊嗰啲，咁个老公又未必系老婆，梗系可以咁谂啦。 老公唔肯同你分， 个老公又未必会咁谂。佢因为佢十几廿亿，佢会觉得 就唔值啦， 系好多吓好多因素，即系同埋点讲啊，市价都唔会。点讲啊？养头家咁啊，十几廿亿啦，咁样啲男人又未必会同你咁谂喎。 嗱，十几廿亿嗰啲咧，应该都系要即系又整基金啊，又成立啲唔知咩咩，即系又要同老婆签订份唔知咩嘅协议书噶啦，嗰啲就 系我睇新闻都成日咁讲。 系咁，亦都就因为有啲十几廿亿嗰啲嘅老公突然间卖咗啲股票，个老婆嬲又系离婚咯。 系，原来跟住头先我所讲嗰个故仔咧，跟住就系个老婆就思疑啊，就系怀疑个老公咧，因为如果万一有啲咩事离婚嘅时候咧，唔想将新嗰栋楼咧，即系攞出嚟去分咗佢，会分佢一半楼，所以佢就宁愿写奶奶个名啊。系啊，个故仔就系伸延到去呢一度咯。佢亦都有讲，佢就话原来之前佢曾经试过有同老公有拗叫，就话离婚，就话我而家一蚊分身家都唔分你嘅，你而家即刻同我签字离婚。原来曾经有个咁样嘅争执，咁所以唔知系咪因为咁样 好啊，即刻咁啦， 任制系咪？ 系当初就和好翻嘅，但系就话唔知道会唔会因为关呢件事事，所以令到佢之后买嗰栋楼就写奶奶个名啦咁咯。 咁即系其实佢两夫妻感情都唔方好啦。 系啊， 咁所以其实就系个前。前提咧，即系大家去倾嗰个家点样去个财产啊，个理财点样处理咧？个前提其实都系夫妇要融洽啦，同埋要系坦诚咯。如果唔系就真系大家乜嘢都收收埋埋咧，即系我又唔知你搵几多，又唔知你收埋几多。咁其实咁多猜忌咧，其实真系好鬼难搞，间公司实弯啊！ 率性要痛快求定，活着为放任，落下自满的神情，不经思索的言辞，就像越独立越是神圣。谁对爱这个我要最爱我，连与界你哪里会听？此战一生要审判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错处夸张化，懒你无理算偏差。途人没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为吻同情过他，只想劝过，欢呼劝过。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丢入风幽，似个杀手杀戮，哪会颤抖？还为你苦心落个问候。Don't call me selfish, I must stay in my field. We know we gon' slay. Bad talk, oh no, can relate. Now that's the lifestyle you chose, social no moral. Now you wanna kill my flow, such a bad ego. 尖酸的留言偏偏不知，谁人亦有着难题或故事。Yeah， 多嘴放肆欠理智，说教养哪里有意思？只知一生要审判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错说夸张化，懒理每寸偏差。同人会嚣张，未论真假，无人曾会问同情过他，只想劝话，欢呼劝话。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只有梦游，是个杀手，杀戮，哪会颤抖？还骂你普通我动问候。他几千位几千次不讲理据挑剔错说夸张化，懒理每寸偏差，你会痛心吗？会了解吗？谁人无过犯，谁无错吧？几多真话，几多假话？ 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Break down， 句句我都要说到够，把他身体只有朋友，是个杀手。 呢首歌咧，虽然系讲网络世界，但系其实佢其中都有一句说话讲到，就系话如果啊，即系自我嘅表达或者互相尊重都可以共存嘅。每一个人咧背后都会有属于自己嘅故事或者困难。我相信唔止系网络世界嘅，即系家用或者屋企方面都可以咧用呢个沟通去令到自己共存呢个困难嘅。咁啊，而家听过系 Eagle， 啱啱听过系 Anson Low 嘅歌曲啊。 管局总办事处职员因为曾经一起吃饭而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检疫观察。医管局说，位于九龙医院 R 座的办公室已经完成彻底清洁和消毒，局方会继续密切监察其他职员的健康情况，并同卫生防护中心保持沟通，跟进最新的情况。中大表示，发现部分网页刊登不实报道，声称中大校长段崇智曾经表示校园内可以讨论港独。中大严正澄清，段崇智从没有作出此等的言论，有关的报道完全错误失实。中大话已经即时联络刊登相关新闻的机构，并要求更正。段崇智在任何在所有媒体访问中都从来没有发表有关的言论。中大坚决反对港独和任何煽动或者鼓吹港独的言行，呼吁各界停止传播不实信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486点，跌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65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5，日元106.04，瑞士法郎0.909，加元1.258，人民币6.459，英镑对美元1.411，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91，新西兰元对美元0.73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62美元，卖出1787.7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能见度较低同有几阵雨，日间温暖，星期六稍凉同干燥，星期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 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元宵佳节甜又甜，一家大细乐团圆。 元宵佳节，我丰收快活人送上莲子百合糖水。 曾公子，你咪想同我连生贵子百年好合呢？ 喂，姑娘，你误会啦，我系想话，再苦嘅莲子，只要一家人齐心炮制，都可以变成甜蜜蜜嘅糖水。 哦，程公子，咁你话呢？ 嘿、hey, ，只要系有林忆莲嘅莲字，我就欢喜嘅啦。 咁实在太好啦！我其实唔系今年，我系忆莲啊。 唔准啊吓！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元宵甜蜜蜜，一家黐到神。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翻到嚟敏感时刻啦，想问一下 Annie 同敏大人啦，你哋有冇曾经为过家用呢一样嘢啦，同你嘅老公闹交咧，或者有争执啦，唔开心咧？ 我又冇喎、 啊，系 吓、啊，因为 俾得好足， 我又够使咯，咁所以咧又好似冇呢个问题、啊， 嗯， 啊，同埋咧，點講咧？雖然咧咁多年咧，其實我有陣時咧都有少玩嘢嘅、嗯，即係我都會覺得咧啊，你即係嚇、啊、年年即係都有人工加啦、嗯，或者唔多唔少即係都有啲人工加啦。但係好似家用咁多年都冇加過喎，咁樣問佢，咁佢話好啦好啦，咁啊加啦咁樣，咁但係加一個月，下個月又回復正常咁樣，咁但係 OK 嘅，我覺得即係如果係我 case 嚟講咧，我就覺得都又冇為過錢呢樣嘢嗌交嘅，就冇呢個問題。 Annie 就係和善嘅女人啦，敏大人係一個自主女人，更加唔會因為呢啲事鬧交啦，從來冇問過添，我覺得敏大人係一個， 佢俾幾多？佢俾幾多咪幾多咯？其實我覺得，如果你真係諗住男女平等咧，咁、 嗯、 男人都辛苦嘅。 嗯， 講完啲男人咪好冧咧。 所以咪就成日話敏大人係個好老婆咯。 係啊。 喂，但係我咧網上面見到咧有個媽媽咧，即係同我一樣嘅身份啦，係、嗯、個全職嘅師奶，即係冇揾錢能力嘅一個師奶啦。咁佢咧都係。一個中產家庭嚟嘅，即係老公都唔係揾唔到食嘅。咁但係咧，老公就唔即係俾一個真係幾千蚊，話六千蚊，叫佢就辭頭家咁樣啦。咁、嗯、但係老公係揾到六位數字嘅月薪嘅喎。 哇！ 咁但係就俾六千蚊， 十幾萬嘅喎。 係啦，咁啊俾六千蚊個太太叫佢就照顧頭家。咁、嗯、我諗呢六千蚊應該咧係伙食嘅啫，我相信。 但係我覺得 應該唔使叫佢係。嗱，係啦，嗱，咁都唔緊要，我覺得咧，嗱、那個額我哋可以再傾，但最大問題咧就係話個老公咧係配給咁樣啊，即係類似好似財爺咧，係每個月配給一千蚊個電子消費券，佢嗰六千蚊都係即係每個月一兩千蚊，每個星期一兩千蚊咁樣俾嘅、嗯，或者你使曬先再問佢攞咁樣嗰種啊、 嗯， 即係變咗你即係成日都要即係攤大手板問攞錢咁樣咯。 唔係，我其實咪就係唔係好明婚姻在婚姻制度下，大家分即系有啲工家庭嘅嘢，大家分工合作啊嘛。 嗯。 咁但系喺嗰个使费上或者个我用酬劳嚟讲，系咪好似好市侩咧？ 吓，咁但系即系女人都有啲嘢自己想买噶嘛。咁我记得有一次有个朋友，佢就问我借钱，咁我问佢啲我都唔系好熟噶啫，仲要咁我问点解啦？佢话佢阿妈需要买个骨灰啊，即系骨灰嗰啲位啊，买骨灰庵嗰啲位咁样。咁我好奇怪啦，咁啊问，咁你老公唔肯帮你啊？佢话佢老公唔肯帮啦，咁样。 但系冇讲点解唔肯帮。 咁我唔知佢老公有冇觉得佢大洗定点样啊？但系佢咧又咩？佢又唔系好。即系点话？因为佢冇做嘢嘛，佢冇做嘢，佢又要指意佢老公帮，但系即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嘅。 咁我唔知佢老公之前有冇帮过其他嘢啦。 明白啊！你知唔知呢个问题咧？其实我系有啲女仔朋友身上，即系屋企，即系我哋大家有时倾偈都会讲到呢样嘢，就系有阵时大家结咗婚就系两个家庭嘅事嚟噶啦嘛。即系我嘛，即系老婆背后有个家庭，老公背后都有个家庭。咁有阵时即系会话，喂，你会唔会太过照顾你外家啊？或者你會唔會太過俾太多即係嘢你個夫家啊咁樣，即係其實都會有呢樣嘢爭拗嘅，即係究竟即係呢啲所謂咩俾翻錢自己屋企咧，係咪其實都係一個要傾嘅咯？兩公婆， 我覺得咁樣恐怖咯呢樣嘢。即係當我自己要俾幾多錢我阿媽嘅時候，咁我做咩要問另外一個男人？ 因為你冇賺錢能力咯， 係啊， 你要問佢攞。 哦，係啊，係啊，咁所以我咪成日同我啲閨蜜講，你一定有自己嘅賺錢能力咯。咁因為我覺得好悲慘啊！如果我連買個骨灰，即係嗰啲叫擺骨灰庵嘅位置，我都個老點解我冇錢已經好慘啦。第二，我問我老公，我老公唔肯俾係第二慘喎。第三餐仲要問一個唔係好熟嘅朋友借喎。 係呢個係難開口嘅， 係啊， 即係成件事你為咗乜嘢？成件事你就為咗維繫呢段婚姻，所以你冇出去打工啊嘛。你亦都冇全民退休保障，或者即係你唔使諗呢啲嘢嘅喎。同埋你嘅 effort 啦，我哋幫啲仔女去補習咧。即係或者我哋教佢讀書咧，係唔計落 GDP 噶嘛？嚇，唔係呢個國內生產總值嘅。但係如果有個姐姐嚟補，或者係你帶你啲仔女去補習天王補，嗰啲又其實做緊同一件事喎。咁所以女人其實喺一個婚姻制度之下，佢哋付出嘅嘢有冇被 reward 翻咧？即係適當咁樣酬勞咧咁樣。咁當然一個問題啦。咁但係第二。又有啲係咁樣喎，即係你租康咧，你就好辛苦啦，幫我老公打江山啊咁樣啦。跟住老公一有錢就身痕啦。咁跟住有一啲嘅老婆佢咧，淨係負責靚同埋點講啊，滿足老公某啲需要。咁就得噶咯喎。 係。咁其實呢，即係頭先問大人所講嗰啲嘢呢，即係我都會覺得係咪應該要同老公呢即係講清楚曬先，即係其實我覺得唔會遲嘅，即係唔需要一定要結婚前先講，起碼我覺得大家都會三口六面 講清楚啊，係 啦，三口六面講清楚，即係如果係嘅時候咁點啊？咁如果你真係都唔想我使咁多你嘅錢嘅時候，你又介唔介意我真係出去揾翻份工咧？咁但係如果出去揾翻份工嘅時候，頭家就真係一樣一半打你噶咯，即係例如可能我洗衫嘅時候，你負責掃地啊，執理曬啲家頭細務啊，你得唔得咧？即係我。我觉得呢啲唔会慢，即系唔会迟嘅咯。起码倾清楚嘅时候，唔使到突然间有事发生嘅时候，先至会有拗撬嘅。但我想问一下啦，阿 Annie 头先所讲嗰个故仔，佢有成六位数字啦，即系成十几万啦，一个月人工啦。咁但系佢只系俾嗰6000蚊嗰个嘅屋企人。但我想话啦，咁另外嗰一扎，即系当佢有11万咧、10万咧，佢另外9万点使咧？ 94000系咪？咪老公自己袋咗咯。 哇，点可以咁啊？ 男人有好多方法使嘅，我都 知道。系咩？ 例如车啊，系咪啊？ 车啊， 投资咯， 猛啊，食啲雪卡啊，或者 走啊， 又换车啊，换 HiFi 啊。喂，咁你近排你哋都有睇下林作同埋阿钟生嗰啲家底嘅比拼啦， 一个输达 就话件西装唔知你40000几， 系啊， 你系嘛？佢都买唔到两件西装，一个月即系你头先个 case 啊，咁所以咪同埋我咪，所以我讲啦，每一个家庭咧，原来佢哋嗰啲家用嘅方式系。真係你估唔到即係你16樓 A 座同16樓 B 座或者係17樓 A 座， 你真係估唔到佢哋啲即係老公會俾幾多錢老婆，因為我真係聽過一個 case 咧，嗰個我朋友同我講，佢話佢老公，佢嫁同佢老公結咗婚之後，佢老公係從來冇俾個家用佢。 咁佢食咩啊？ 佢要 點生活啊？ 自己出去打工。 係。 連佢禮， 但係批准佢出去。 佢仲要貼翻，即係因為你啲仔女要食噶嘛，即係佢老公唔俾，佢老公我覺得係算衰格噶啦。 係呢啲咪縱壞咗咯？就嗱，呢啲就係太太縱壞個老公啦。 嗯， 咁佢係唔俾啊？咁未離婚啊？咁跟住我就話：喂，有冇搞錯啊？咁跟住佢講嗰啲咧，誒、哎、冇辦法啦，我都已經係佢個人，咁你係佢個人都夠啦。咁 我可以想象到敏大人嗰種幾 嬲啊， 又幾嬲到到，是但啦，放棄啦，你自己自即係自犯自。 我覺得你已經要做家務咯，你又要出去做嘢咯，跟住你又要俾埋錢買餸翻嚟，嗰、那個男人仲食，佢真係豆領都唔俾你。咁但係嗰啲女人又 OK， 咁你可以點啫？你可以點樣啫？你叫佢幾多離？唔係咁樣噶，離婚。咁但係其實佢咁應該係點啊？你又講唔實啦，法例又冇規定啊。你哋愛真愛嚟噶嘛？ 你啱啊！ 真愛真愛點樣度啫？真愛係咪叫 50-50 叫真愛啊？定係揾得多啲嗰個叫真愛啊？你唔知嘅喎。 但係問題就係，就算真愛都好，都要有錢使噶嘛。如果唔係就唔係真愛啦，係咪先？ 走热闹场合是时候，自然地放手，那心反倒痛未透。旧人与新欢都已被接走，试过自救，努力够，却衡量已久，自尊心伤得极重手，肤质添多几某。十年灌溉过的多不讲究，等跟书修补失修，一对手封了一个门口，又幸有某某现身与唱歌，察看我感受。多得一颗心重过刀，多得空位得你替补，死灰当中心跳复燃，愁云再密布也未太早。多得一位吹去粪土， 是胡鸿钧啊，啱啱听过是心跳移植。翻到嚟敏感时刻，今日个题目就系讲啊，到底今时今日咧，要俾几多钱家用先至够咧？ 头先提到网上面有个妈妈咪话，即系嗰个孤寒老公咧，即系好似当俾乞衣咁样咧，即系俾个太太系啦，即系你洗晒嗰啲先至再俾咁样，咁嗰种嘅形式去俾家用咧，咁好多即系其他妈妈都睇呢个妈妈不值啦，咁就话哎呀，你快啲出嚟做嘢啦，你咧出嚟做嘢先可以有翻自己嘅尊严。 是 啦，咁样咁嗱，其实呢样嘢咧，阿敏大人都讲过好多次嘅，即系女人咧，一定要经济独立啊嘛，即系其实即系 唔系呢个亚视佢嗰个收息炉嗰句都系咁讲， 系啱嘅， 即 系教我，系啱，我都听过，系呢句名句吓，即系始终都系呢个世界点都系即系有钱过话事噶嘛，即系某程度上系啦吓，虽然两公婆都要讲下情，唔系净系全部讲金啦，系咪？咁但系又咁讲，即系如果真系有冇咁嘅空间同能力，例如嗰个女士佢系冇咩嘅工作能力啦，或者可能你话请个姐姐，然后你咪出去搵份工，即系分分钟你打嗰份工搵嘅钱咧，就啱啱好够俾姐姐嘅啫。 同埋其实咧，你就算系你都要教姐姐，或者你都要照顾小朋友，唔系真系廿四小时俾咗个姐姐就算噶啦。 系啦，咁所以如果对于呢种冇咁样嘅工作能力，或者即系喺个求职市场嗰个即系议价嘅空间唔大嘅一啲嘅主妇咧。其实佢哋有啲咩方法咧，可以即系令到自己个尊严翻翻嚟咧？即系例如系咪搵啲外快，即系点讲咧？有冇而家敏达你多啲窍或者多啲谂法啦？会唔会即系譬如呢啲师奶咧，都可以有啲方法？即系除咗打虎头啦， 好似你咪见到好多喺个股票机附近行嚟行去咯。 系，喂，但系呢一个咧。即系我，虽然我自问都有玩下股票以前，但我真系发觉系好容易选手噶，即系唔容易嘅呢件事。 但系对于佢哋嚟讲， 如果你系赌大细嘅咋，如果你唔了解、唔去认识个操作啊、研读一下咧，其实你真系同即系赌钱一样嘅。 系，所以我全程都唔会掂呢一样嘢啦。但系有好多姨姨啊、姐姐啊，佢哋嗰个即系长辈们啦，佢哋觉得呢样嘢系好轻便嘅搵钱，因为甚至乎，因为我听过咧，我妈讲咧，佢话佢朝头，因为我妈逢朝头早就会去一啲嘅快餐店嗰度食早餐嘅，佢话成日听到好多啲街坊街里啊，就会不停喺度讲呢只又几易揾，嗰只又点啊， 你千祈唔好信啊， 系啊，搞到当 所 即系抽啊， 有啲唔识嘅人都去买嗰啲咧，其实你就已经唔知系第几针，即系你已经系接火棒噶啦，我觉得 系啊。所以即係呢樣嘢就係，但係坊間上面就真係會有一班人都真係會咁樣做咯。 係啊，唔實際咯，我覺得有冇啲穩陣啲嘅方法咧？係 咯， 即係又可以即係揾翻啲專業。 我覺得 啊，係啊。 咩话？ 培 月啊， 彩月三万几蚊一个月噶，我都想去做 哦，培月， 咁彩月系培月。 咁你去咗培月，咪照顾唔到自己屋企咧？即系嗱，你既要照顾到自己屋企，而又可以照顾埋另一头。 那個、就系咁咯，而家咪个唔公平嘅位置就系点解唔系个男人喺屋企照顾屋企啫？ 又系。点解唔系个男人既要照顾屋企，然后又去搵钱咁样系嘛？ 系点解系咁？我都觉得好，我有时我都觉得，咦，点解咁搵笨嘅我咧？我又要出去，我又要照顾屋企，我又要出去搵即系搵嘢做。有好多女人，即系我即系点？其实我就唔羡慕嘅，但系我都知道要等佢哋开心嘅。佢哋其实就主要系屋企啊，又即系唔系好使出边戏啊。佢如果佢老公锡佢嗰啲，佢有工人啊咁样，即系其实佢边一个开心嘅人就得噶啦。佢就已经得到佢个生活，而且有人养一世噶啦。 但 系 好冇安全感噶、哦。你唔知幾時會補噶嘛？ 就係啦，同埋有足夠嘅家用啦， 係 即係夠嘅使。 係咪有安全感？ 又有尊嚴， 係咪安全？佢如果佢老公錫佢，咪有自己老公咪滾嗰啲咪得咯。啊、就要佢真係有啲老公好好噶嘛？ 係啊，有嘅。 係啊，即係有時我哋即係我同 Andy 啲生女咧，我覺得哎呀好多嘢我可以俾佢教育，我可以俾佢，但係好老公我就俾唔到你，我唔知點同你揾。 係啊， 即係你點樣揾到一個好嘅 partner 咧，照顧到你咧？咁係啊。即系你话公唔公平，其实真系唔系叫公平嘅，即系你冇办法，你生出嚟系咁，或者你个命运系咁咯。 我有睇过咧，有啲嗰啲咩婚姻嗰啲专家嗰啲 报道， 叫做 advice 啊，俾啲提醒或者啲叫咩忠告系啦，俾啲喺屋企做师奶嘅一啲女性咧，佢哋点样可以保障自己咧？咁佢提出两点嘅，咁我觉得可以思考一下嘅，有啲可能有啲启发性啦。嗱，佢话第一点咧就是咧，你要有个能力咧，系随时可以翻去职场嘅。咁我谂呢个意思就系话，即系可能你呢一刻你可能有小朋友，两个小朋友仲细，你要睇住或者点样啦吓。咁你都要自己增值咯，即系你都要揾到一个你嘅所谓一技之长啊，或者你要同个社会系同步啊。总之，他日有咁嘅机会，你可以甩身，咁你就可以出翻去个社会度做嘢咧。嗱，呢一个就 系 你第一个保障自己嘅一个所谓喺婚姻入边都有一种经济独立，呢个就 系 第一。第二咧，佢就提到另一点咧，就系话就算咧，你係呢一刻你唔可以出去揾錢，但係咧，其實你都要爭取咧個屋企裏邊嘅所有嘅家庭嘅財政咧，其實係應該大家係有一個保障咯。即係所謂就係層樓有冇寫你個名啊？係啦，即係呢啲咧，即係你唔可以話哦，老公公噶嘛層樓咁有，我真係聽過有啲女性朋友咧，個老公話咧嗰層樓係我公，所以我寫我個名咯。咁家用即係咁，然後咧家即係因為公一份婆一份啊，咁啊個老公嗰份就公樓大嚿啲嘅，但係。佢層樓寫自己嘅名字，咁然後咧，屋企嘅使費咧就細舊啲嘅，咁就老婆負責。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喂，老婆呢啲係消同埋消費咗就冇㗎，你明唔明啊？即係供樓咧，你某程度上你雖然係一個支出，但係亦都係個投資嚟㗎嘛。 啊、 即係其實呢個老公 出去你可能賺， 冇錯啦，呢、這個老公真係識計數。 同埋佢咁講啊，嗰兩嚿錢打勻都得㗎，即係 A 嗰堆錢加 B 嗰堆錢加埋除二，咁你老婆同老公一齊供樓，同埋老婆同老公一齊使費。佢哋又唔會咁奇怪。 係啊，所以就係話咧，女性要爭取翻咧。如果你就算冇揾錢能力咧，其實你都要爭取咧。其實層樓咧，即係個資產咧，即係可以係層樓，可以係架車啦。咁你呢啲資產咧，或者股票啦，其實都應該要有翻你個名喺入邊咯。係， 所 以有啲保障同尊嚴。 係，所以有冇第三點嘅呢、這個？ 冇啦， 我冇第三點。但係所以咧，頭先所講嘅嘢咧，即係大家咧，即係聽朝早瞓醒覺嘅時候咧，即係 check 下到底有冇啲股票啊，老公入面有冇啲資產啊，有自己名嘅，冇嘅時候係咪攞出嚟商量下咧？咁又或者所有嘅女性們咧，如果你真係而家就係喺屋企做家庭主婦，但係聽完之後都想出嚟即係揾翻份工嘅話，都不妨真係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嘅，睇下有冇得商量啊，同老公商量下啊，咁啊家務上面咪一齊分擔咯，因為個家唔係自己一個人噶嘛，個家係每一個人都有份噶嘛，咁啊老公都有份嘅。今日 thank you 曬 Annie 講嘅就係、是、你啊今時今日嘅家用夠唔夠？咁啊轉個頭翻嚟都就會有心理食堂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在财赤创新高下，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多项派糖措施缩水，政府没有再向市民派钱。今年向每名合资格永久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分期发放总额5000元电子消费券，争取暑假开始登记，亦会为失业人士提供100%个人贷款担保，上限80,000元。薪俸税和利得税的退税上限减半至10,000元，综援、生果金、长者生活津贴等只是额外发放多半个月津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对中产人士表示不好意思，希望市民谅解。预算案合共推出1200亿元逆周期措施，本年度财赤预计破纪录达到2576亿，未来五年会继续录得赤字。预算案亦都宣布即时提高私家车首次登记税，牌照费加30%。另外，8月起上调股票印花税税率。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提出發放電子消費券，鼓勵本地消費。政府消息人士粗略估計，有關措施可以對本港整體經濟有 0.7% 的提振作用。至於具體操作如何，政府消息人士說要找到合適的儲值支付工具，例如八達通，會考慮相關的普及程度、籌備時間和科技程度，初步預計在暑假開始接受登記，希望有不同的支付工具給市民選擇。申領資格準則可能涉及在港逗留時間，有關問題要和入境處研究。消息话，推出电子消费券主要想带动本地消费，只限于本地使用，适用范围会剔除海外网站消费。相信下半年推出电子消费券，对本港经济复苏有帮助。政府公布九堂大厦同一间食肆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的大廈包括華貴邨華賢樓、深水埗福華街570-572號和尖善里16-18號、筲箕灣東曉閣、黃大仙竹園南邨華園樓、觀塘麗譽大廈、堅尼地城進豐、元朗八鄉蓮花地11A號、利敦道315號同沙田雲裏花園第二座，任何喺今個月11號至到今日期間曾經身處呢九堂大廈超過兩個鐘嘅人，要最遲星期五接受檢測。位於尖沙咀 K11 Musea 嘅餐廳明朝食館亦都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任何喺今個月18至24號曾經身處該餐廳嘅人士，最遲喺星期五接受檢測。政府聽日會在長沙灣昌華街增設流動採樣站，位於薄扶林華貴社區會堂的流動採樣站會延長服務去到星期五。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31,618點，升8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884點，升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5，日元106.03，瑞士法郎0.909，加元1.256，人民幣6.458，英磅對美元1.411，歐元對美元1.213，澳元對美元0.792，新西蘭元對美元0.73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8.76美元，賣出1,789.9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能见度较低，同有几阵雨，日间温暖。星期六稍凉同干燥，星期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元宵佳节甜又甜，一家大细乐团圆。 我是敏感时刻的李敏，要问一下我的拍档莫莉。喂，如果你要送个甜品给家人，你会送什么呢？ 红豆沙，因为呢如果红豆沙的话呢，我觉得好像我和敏大人一样，敏大人似糖水，我似红豆，加上糖之刀，这样甜死啊。 我还以为你说我们似陈皮，老得来好矜贵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元宵甜蜜蜜，一家吃到神。 我是 Sammy 郑秀文， 我是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我开铺啦， 敏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 即系有咩特色噶？ 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喎，请唔请洗碗啊？ 好，又嚟到星期三晚嘅晚上十一点半新闻之后嘅敏感时刻。敏大人，通常逢礼拜三晚就系心理食堂，当然有 Helen 喺度啦。佢就系香港心理学会辅导心理学部嘅主席郭善行 Helen。 Hello，Hello， 逢礼拜三都见面。今日咧就好想讲样嘢。我最近咧唔知系咪疫情嘅关系咧，我成日觉得都好似咧要自己一个人食饭啊。就算朋友一大班人都好啦，都好似要鬼鬼祟祟啊，个感觉好似好孤独咁样啊。 因為疫情關係，我諗大家，我諗啲講講下都就嚟大半年過咗㗎啦。其實即係一個人嘅時候，大家會成日都有啲人話會亂諗嘢啊，或者唔係好習慣一個人要做啲咩呢咁樣。因為呢，我自己喺大學嗰度呢任教一個課程叫做個人成長課啦，其中呢有一個禮拜嘅一個主題呢就正正係講呢樣嘢嘅，咁大家又通常自己會一個人做咩嘅？咁啊，衣食住行呢啲都梗係㗎啦，一個人。 一個人啊，我不過以前我就唔興一個人睇戲嘅，咁但係有某啲餐廳又專登係即係俾一個人嘅用膳㗎喎，嗰個真係好早期啊，神預知啊，已經有隔離嗰個 partition 咁樣喎。 嗯，所以有時咧，我記得咧，即係通常我同學生玩個遊戲嘅，就係真係問下大家咧嗰啲即係其實係啲網上搞笑嘅問題嚟嘅，就問下大家可以頂得順咧一個人做啲乜嘢嘅程度啊。咁我就會問啦，夏沫咧有冇試過一個人去唱 K 啊？ 冇。歧视呢啲人， 咁又唔好。我觉得我嗰次喺内地机场，我见到咧，感觉上好似我哋古装嗰啲咧，超唔入去换衫嗰啲咧，但其实 电话亭 唱机 K 嘅系入去唱 K 嘅，咁可能都有啲人等下飞机闷啊，咁咪。唱 K 咯， 系啊，咁我哋就会讲笑问啲学生啊，系咯，有冇试过一个人去唱机啊，一个人去打边炉啊，一个人去点啊？咁其中佢哋话最终极嘅咧就系有冇试过一个人入医院啊，一个人去做手术啊，咁样，即系呢个系好似一个即系 惨咁样， 好惨嘅做法啦。咁但系咧，我就会即系叫学生一路去倾嘅时候咧，就系佢哋发觉咧，即系特别咧入到嚟大学咧，因为佢哋系一啲一年班嘅学生啦，即系佢话其实都几孤独嘅，但系咧个孤独嘅嗰个系一个感觉，因为佢话其实成日一大班人噶嘛，即系虽然今个学期有啲特别嘅，有啲实体课就可能取消咗，有啲就要线上。基本上咧，可能佢成個學期都未見嗰啲同學，都唔係話一件奇怪嘅事係啦。咁但係慢慢發覺佢哋就會話係啊，其實最孤獨、最覺得孤獨嘅感覺咧，唔係自己一個嘅時候啊，係一大班人喺度，但係仍然覺得咧自己有一啲嘅孤獨嘅感覺啊、嗯。大家有冇嗰啲即係熱鬧過後、啊？ 我後生嗰陣時候成日有嘅。不過而家我就唔深究，所以就冇啦。我覺得呢個係必然嘅，不過呢就都想聽下咧，真係心理學咧，我哋可以點樣解決？即係未必人人可以我咁樣無端端過渡到嘅。 係啊，所以有時我哋有個描述咧、就是，就係到底你覺得你嘅孤獨嘅感覺係一個主觀嘅感受啊，定係一個即係、實體嘅氛圍？就係、是、話哦，其實你只係。咁啱自己一個人，即係 being alone 啫，自己喺度，但係未必係同嗰個嘅感受有關聯㗎嘛。咁多數我哋會講下，之前我哋都講過一啲安全感啊等等嘅一啲情況啦、啊。咁其實呢個亦都會睇返咦嗰、那個人其實係咪覺得自己好嗱人每個人我都相信需要群體嘅，即係需要人哋支援嘅。咁但係喺呢一個時代，即係佢到底佢識唔識同人哋相處呢？又或者佢覺得佢自己喺群體入面嘅價值，其他人點睇佢？佢點樣去理解自己個存在感？有時我哋講笑會話：，誒，今日邊個冇翻啊？冇翻個舉手。咁即係呢個講笑啦，冇翻點舉手咧？但係有時就會話：，啊，有冇發現嗰個人唔喺度？但係 冇人懷疑嘅咧，咁樣或者影大合照啦，跟住嗰個先至翻翻嚟就會話，點解冇人叫我嘅？因為冇人留意到你行開咗。 但係做電影咧，編劇成日就係咁樣冇人留意，變曬啲明星啊、導演啊上台啊。我試過佢乜都叫，咩人都叫曬，剩翻我一個喺台下，真係好有孤獨感、啊。 孤獨的編劇係嘛？今日嘅課題啊， 呢樣嘢 冇問題啊。我慣咗啦， 我可以慣嘅呢樣嘢。 哦，咁繼續請教Helen，佢唔係就係講呢個嘅 case 嘅，佢係講平時，譬如喺公司啊，或者學校啊，如果遇到咁樣嘅點算咧？ 我諗有時候我哋都要睇翻，其實自己真係由細到大係咪都嘗試過一個人嘅一個習慣？我喺呢度講咧，就唔係話係你由細到大獨家村咁嘅感覺，而係你相唔相信咧？就算係你自己一個人嘅時候咧，你都會獲得支持嘅，你都会信任其实其他人是肯定你的、或者会是重视你啦，见到你的付出啦，见到你的存在啦，即到最后就是讲緊人与人之间那个信任的连结咯。如果你好即怀疑对方的时候，你就是觉得唉都冇人理我㗎啦。但有啲人是这样的，即其实佢身边好多人关心佢，但是佢好难去获得接受嗰份嘅關心，佢總會覺得，你咁啱問我嘅啫，你唔係真係重視我嘅。呢、這個就係講緊可能都唔多唔少同童年成長有關係嘅，就係、是、可能佢覺得即係呢一份嘅關心其實佢唔係好肯定啊，以致係佢會覺得，最後都係自己一個人㗎啦咁。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同嗰個存在感啦，同佢自己對自己嘅信心咧，都有啲嘅聯繫嘅。因為我哋話其實孤獨本身是冇话一个真係或者係即係独处本身冇一个好负面嘅感觉，因为自己咋嘛、有时係一个需要嚟㗎嘛。咁所以有时我哋都会见到一啲嘅即係人去有啲嘅即係嚟到来访嘅人去讨论到底佢自己系点呢。咁我哋都其实有一啲嘅问卷可以去做嘅。係呀，一阵可以讲下少少呢一个嘅分享。 另一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独在异国的艳航，你那御勇偏有行，拼命过活太倦了，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似处的梦，在旺角塞车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早知该跟你成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航，如从前学你各本哈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不勾细则美等波里对比仍差十万里，说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将粗茶，这真假穿插两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相牵挂，如从前学你。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当天不跟你，今天就说起仍想做你。 再登上那班机，平衡在宇宙间应该有万千个你。 我开铺啦， 敏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 即系有咩特色噶？ 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字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喎，请唔请洗碗啊？ 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今日咧 Helen 就话同我哋讲咧孤独同埋独处嘅，但系头先都话咯，有个计分表可以计，系咪咧？ 这个呢就是、即是有时我们在学术研究里面呢都讲紧呢有一些的不同的即是问卷啦、啊、去用啦、啊。咁呢度特别呢我都想介绍一个呢几得意的即是一个我们会听过的问卷呢叫做一个孤寂感的一个量表啦、啊、,loneliness scale、哦。 我就是刚刚想问英文是它是 lonely 啊定是 solitude, 我它用 loneliness。 是啦咁、这个是我们说美国 UCLA 啦即是佢創造咗一個咁嘅量表，咁我覺得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喎、即係可能特別可能都會問一下，你覺得自己同身邊嘅人嘅關係係點樣啦？會唔會覺得自己係缺少朋友啦？又或者會唔會覺得咧自己冇人可以幫助啦？覺得孤單啦？同埋咧就係喺個群體當中咧，你係咪覺得你自己係嗰一份子？等等嘅呢啲問題、大家頭先就已聽到呢幾條問題，你心入邊有咩諗法咧？ 我覺得自己應該唔算孤獨啊！你頭先問題我答咗都 OK 喎、啊。 我覺得我自己都算孤獨嗰啲人嚟噶，因為其實我都幾享受孤獨添噶。我好中意自己喺屋企唔出聲、唔講嘢、唔做嘢咯。 咦？咁我又唔明啦 ，Helen， 你頭先聽咩啊？佢講咧話佢唔會自己唱 K， 跟住自己又走去嗰度自稱孤獨喎。 係，你喺 屋企又話唔出，但係人哋如果自己去唱 K， 佢又唔 OK 嘅噃。 係啦，會唔會有啲咁嘅人 孤獨霸王喎、啊？呢、這個 係咯，我諗呢個就其實有少少文化嘅影響嘅，即係因為你覺得好多時候。如果讲紧即系做一啲社交行为上啊，大家认同嘅就可能系一班人啊，即系其实自己喺屋企冇人留意噶嘛，冇乜所谓噶嘛。但系如果你话俾人听，你自己一个人喺间餐厅度孤独咁打紧边炉，咁人哋你可能好惊俾人望到啊，或者可能你介意人哋点睇你啊咁样。因为我哋讲紧就系其实你喺个群体方面咧，即系同人相处当中咧，其实你嗰个自娱嘅程度系。点咯？即系譬如你系咪觉得自己其实都好容易同人哋亲近啦，好即系都好友善啦？定系你觉得咧，自己去到边咧都好容易被冷落喺一边嘅咧？即系譬如我又问下你，咁如果你一大班人一个 party 入边，咁你觉得自己系咩位置咧？ 中间啦。因為我係睇下唔同聚局唔同聚會嘅，講真，某啲嘅聚會咧，我就會寧願選擇自己匿埋唔出聲。少講就少錯，如果有啲咧放下安全感嗰啲咧，就哔哩吧啦講好多嘢嘅，係啊。 咁所以有時都會諗下就係、你係咪你對於你熟悉嘅群體，你會有一個即係暢所欲言嘅感覺啊？定係有時我都會同啲即係朋友啊或者學生，我會分享就係、Helen 你咁多嘢講咧，其實你平時咧你係咪都見親朋友嘅時候咧，你都好多哔哩吧啦咁樣，即係同我教書嘅時候有冇分別啊？咁我就會話你錯啦，平時咧我同朋友食飯，可能我係最靜嗰、那個，又或者啲好耐冇見嘅朋友咧，通常約我食飯咧都係有啲嘢咁，即係所以咧變咗有啲職業病就唔能夠作準啦。因為 可能你會唔會多咗朋友唔開心揾你㗎？ 係咯， 一啲你嗰個身份㗎、 都有㗎，即係我諗好多時候即係特別做咗呢行啦，即係會發現其實大家。 家係唔知道去邊度求助啦，咁又識得我，咁可能又會即係私信嚇 inbox 問咗先啦，咁樣咁我都會即係多謝佢哋嘅信任嘅。第一句就係因為始終有啲遇到唔同嘅困難，唔係咁容易去開口去講噶嘛，係啦。咁所以我都見到哇，其實如果去能夠去關心到身邊嘅人，其實已經好多嘢可以做到咯。 我有嘢想問啊 ，Helen， 有啲人咧，我哋會成日嗌佢瀟灑哥啊、瀟灑姐啊，佢好中意獨來獨往啊咁噶嘛。我喂，你身邊識啲朋友啊，或者你去啲聚會唔需要，我中意自己一個人。其實呢一啲人係咪真係自己一個人就 OK， 定係哦唔係㗎，佢把口硬嘅啫。其實佢哋都需要人嘅關懷嘅咧。 我覺得呢個亦都可以講翻少少性格嘅，即係譬如我哋最籠統去講，性格有分外向同內向啦。即係我自己，即係好明顯，我係一個外向嘅人咧，就我可能所有嘅分享嘅能量咧都係向外嘅。即係譬如可能我都成日同朋友講笑嘅就係，我去買親嘢，可能同個小販都會傾好耐啊，可能傾兩句啊，問到人哋嗰個鄉下，佢會自動講話俾我聽，佢鄉下喺邊啊， 成個身世都知道啦。 係啊。即係嗰啲咁樣好自然，或者即係的士司機都講兩講。我試過一個即係我翻大學嘅路程咧，即係可能係40蚊車程以內嘅啫，好快嘅。點知個即係最尾嗰個司機係能夠同我講到佢個女而家做緊啲咩職業，然後話俾我聽佢有幾自豪個女嘅工作。 我都試過，唔知係咪同一個司機嚟？ 可能係喎，我哋住嘅區域有啲近係嘛？咁而係即係有時翻翻去頭先你個問題就係、是、啊，如果嗰個人係內向嘅，咁確實佢唔會即係同到有一個即係 主動。 去講啦，咁所以依個我覺得，最後我想帶出一樣嘢都好緊要，即係無論我哋做輔導又好，我哋今日講孤獨啊自處，好重要一個概念咧，就係叫做有意識嘅選擇，一個 informed choices， 即係咩意思呢？就即係話你做嗰樣嘢，其實你係咪深思熟慮啦，有意識去揀？譬如我今日係被逼一個人食飯啦，定係其實都好啊，我幾享受呢一個鐘頭啊，可以自己用個電話。送飯都幾好啊，即係自己望住部機，唔使理外界嘅事情。呢個係咪你有意識嘅選擇呢？同埋你識唔識得自己真係有意識嘅獨處呢？而係你會覺得OK 喎，唔使話超舒服啊、超開心、超正面，而係 OK 喎，就已經爭好遠咯嗰個孤獨感。 咁好啦，咁啊頭先講完有啲即係原來係跟性格事啦。咁我想問下啦，係咪咧？如果喺個聚會入面咧，最你頭先所講啦，隱形咗嗰個人係咪就係可以唔使理佢，定係唔係㗎？佢都可能會心理上面都有少少事，我哋需要關心佢或者關注佢咁咧。 我諗特別我做一啲青少年輔導嘅工作嘅時候咧，我都發現呢樣嘢嘅，即係有句説話噶嘛，就係、是、有人問我，我就會講。但是無人來啊嘛，係嘛？即係呢啲係即係好經典嘅一啲歌詞，話俾你聽。其實 你唱出嚟啊！ 係，我呢個費事大氣電波，費事失禮啦。 你等呢個 K 房都得㗎啦，係 咪？而係好多時候我哋講，其實佢想有人揾佢，不過佢未必有一個習慣同埋即係能量啦。我哋話即係嗰個習慣性嘅即係行為，佢覺得真係可以容易暢所欲言，因為我哋都要尊重每個人嘅。性格特質，其實我諗好肯定一樣嘢就係冇人唔想俾人關心嘅。不過關心嘅模式係咪即係大家係舒服啦，容易接受啦？我會覺得最後其實我遇到呢班青少年，可能佢話 OK 啊冇嘢，或者唔 care 啊，咁我成日都 最有嘢佢哋。 你最大力講唔 care 就係最 care 嗰個啦，係嘛？即係如果你真係唔介意嘅話，連呢句説話都唔需要講， 都唔喺你個 agenda 入邊。 係啊，所以有意識嘅選擇去享受獨處。其实让自己都是一个成长的关键。 今天 thank you 就是 Helen 啦，咁啊同我哋讲咗孤独感同埋独处的分别嘅，咁啊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Yes I do， 让这承诺从动荡之中复活，在这世间又幸遇上你。从此繁复完整圆满 ，Yes I do， 共你平静度过每一波巨浪。 共你沉默凝视着彼此时光，面前有你的我，共同营营役役，亦在庆贺。到这仍亏欠很多，你是我每首歌，但愿银发那天相约到天荒。时间如梭，相处从来并没特别地方。Yes, I do。让这承诺从动荡之中复活，在这世间又幸遇上你从此。 男仔咧好希望女仔讲 Yes I do， 而女仔好希望男仔问佢会唔会 Yes I do。啱啱听过系 Super Moment 最新嘅派台歌曲啊，有首爱情歌曲，好浪漫嘅歌曲叫做 Yes I do。今日敏感时刻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听日依然是十点钟都会有敏感时刻，拜拜。